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讲呢，我们就给大家呢陆陆续续要讲讲引起糖尿病的一些原因。那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呢，它是一个基因和多种外界因素长期互相作用而生成的一种病，所以呢，它是糖尿病是有遗传性的。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怎么会有遗传性。糖尿病的有糖尿病的子女，他比没有糖尿病的子女更容易得糖尿病。如果这个父母双方都是糖尿病的人，他子女得糖尿病的机会就会更大。这个一型和二型的糖尿病都有遗传的倾向，它的遗传不是糖尿病本身，不是你的父母啊或者你祖父母啊有这个糖尿病你就一定得糖尿病，而是他对糖尿病的一种易感性。你比如我们经常讲一个例子，在发达中国家的华人，糖尿病的发病率10%到15%，超过其他各种人种对糖尿病的发病率的这个发病率。这就说明了中国人的体质啊特别容易得糖尿病。糖尿病的易感性就是指着有这个家族性糖尿病的基因的人，他要比一般的人更容易得糖尿病。跟一型糖尿病相比，二型糖尿病就是我们发病率最多的这种二型糖尿病来比的话，它的遗传倾向更加明显。但是这个并不是说糖尿病的子女一定就得糖尿病，有研究就是表明了，即使你父母双方都有糖尿病，他的子女患糖尿病的发病率也不超过10%，不是说每个人只要家族里头有糖尿病就大家都得得，往往是临床上有这种情况，就是糖尿病子女啊对糖尿病了解的比较多，对糖尿病的危害以及糖尿病的预防知识他更加了解，所以他们防患于未然。你比如在生活这个生活方式上，就是不科学的生活方式把它去掉，在这个控制体重上还有等等啊一些方面他们就有一些知识，所以他们就可能还不得糖尿病呢。而那些是或者是得了糖尿病，他们也是或者是他们也仅仅是查血糖的时候血糖有一些升高，那么采取一些措施呢就可以把它抑制掉。而是那些没有糖尿病倾向的人，他们就觉着我没有这个遗传基因，这一大半就去了，那么就不太注意，倒是他往往就成了这个糖尿病里家族里的他是第一个糖尿病的人。这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有遗传基因的人，你如果按照糖尿病的预防的那些知识你都做到了，你可能成为你家族始终的没有糖尿病的人，而没有糖尿病的人你不注意你就成了你这个以后的家族繁衍过程中第一个有糖尿病基因的人。在这个遗传基因方面啊，直系亲属在糖尿病家族史中它有这么一个规律，就说你的祖父母是60-70岁发病的，你的父亲母亲可能就到了45-50岁，然后到了你发病率就可能在20-30岁就发病了。因此呢，这个家族中有糖尿病史的人要更加注意预防糖尿病的这个警惕性，因为这个有家族遗传史，它这个不良体质，它有隔代或者是数代遗传这样的特点。那么现在研究呢，糖尿病的有关遗传方面的主要是哪几个方面发生了问题？这个一个呢，就是它的胰岛素基因有突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胰岛素受体基因有突变。第三个，葡萄糖激酶基因有突变。第四个就是脱苷，就是腺苷脱氢酶基因突变。这四个原因都跟糖的代谢，都跟胰岛素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现在的研究认为啊，就是这几个方面发生了病变，所以它就有这个家族遗传性。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从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啊，一直到这个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这么长的时间，差不多百十来年吧，我们的居民呢都一直过着一种贫穷的生活，就是在饥饿的这个贫穷线上。这140年的历史呢，就使我们这个国民身体内产生一种叫做节约基因的比例就比较高。这种基因它有什么作用？它就是在备荒时的，就是在没有吃的，连吃的都没有的年代里的时候形成的。这种基因它能够积攒能量以备荒年的能力。有这种基因的人能够在得到食物的时候就吃饱了，能够把这个热量积攒起来，以便在饥饿的时候没有饭的时候能够这个不至于饿死。也就是说饥荒来临之际，缺乏基因的人可能会被饿死，而这种基因有这种基因的人就可以免于饿死而得以生存。由于适者生存的这个道理，所以久而久之中国人的人群中存活下来的人多一半都有节约基因。可以说贫困时期节约基因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它这个使得个体啊能够生存，种族得以繁衍。在那个时期自然对人类进行了一次淘汰。但是到现在以后啊，改革开放来啊这么几十年了，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巨变，已经步入这个小康了。基因改变跟我们生活的改变它不是同步的。跟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变，物质生活的改变不是同步的，差得很多。因为基因的改变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要3代到5代的时间，也就是说要100年以上才能够得到一定的这个消除。生活的疾病啊并不意味着基因也就随着改变了。到了不愁温饱的时候，原来存在的节约基因这个好事变成坏事了。因为现在啊吃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有什么，而且人们啊这个活动的也少，吃的也热量也过多，再加上这个生活比较紧张，节奏比较快，还有你要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你呢就是有不良的习惯，再加上呢你再加上这个基因的存在，那就使得这个事儿呢就发生糖尿病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当这个生活模式发生巨变以后，基因遗传的改变往往跟不上生活水平的改善，因此生活水平改变超过了基因变化的速度之时，也就是糖尿病爆发的时候，这就是这个糖尿病基因因素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想呢前面讲这些话呢就已经基本上很清楚了，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温饱不是温饱，而是你吃什么有什么，使自己在体重上增加，使自己在这个胰岛素的功能上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然后呢就慢慢的饭足酒饱，肥胖，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然后中风，然后这个痛风，然后又是脂肪肝等等，还有动脉硬化等等，这个代谢综合症就来找你了。这是就是说的这个糖尿病有基因这一部分就是容易得糖尿病的因素的真正的内容。那就是告诉大家呢，虽然你家族性有几代都是糖尿病，但是你有糖尿病的知识很好的把进行预防，在预防上头多加努力坚持，然后一代一代三五代以后，你可能这个家族就逃出了这个节约基因的这个基因控制的范围。如果你不注意，你就成了你这一代，你就成了以后你这个家族第一个糖尿病基因传播者。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呢有这个知识，那对于预防糖尿病从后代来讲有长远的意义。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而且灵芝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多营养的，营养非常全面的，比如18种氨基酸，8种身体不能合成，还有14种微量元素，它的比例大当跟我们身体的微量元素非常的接近，所以很好吸收。再有就是大量的维生素 B 族，B1 B2 B6 还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些都很丰富。 再加上呢，灵芝里头有非常药理活性、生物活性作用强的物质，像它含有大量的高分子的灵芝多糖。那这个灵芝多糖它是水溶性的，所以你用了灵芝以后啊，它吸收的非常快，而且它的作用非常广泛，非常明显。你比如作为糖尿病来讲，这个灵芝多糖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胰腺胰岛的贝塔细胞，让它自我，比如它受到了损伤，不管内因外因，它可以增强它的自我修复这个贝塔细胞的能力，这样呢就使我们这个胰腺可以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而使得血糖稳定，这样就避免了这个糖尿病这个慢性并发症的发生，或是身体内胰岛或者身体内出现胰岛素抵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灵芝多糖本身还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还能够促进血红蛋白和红细胞的生成，这样来改善我们身体内的缺氧状况，同时它可以很好的修复我们的黏膜，促进黏膜的微循环，特别是呢这个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使这个微循环的血管的瓣膜开放，而使这个黏膜上的微循环的灌注量增加，把氧量和氧气带到我们身体里，把二氧化碳带走，这样来使我们的身体呢得到健康。所以这个灵芝多糖呢，就是因为它高分子，因为它水溶性的，这个作用非常强。除了这个以外，它还有抗氧化的作用，就是抗衰老的作用。它能够很好的这个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那个这个清除力啊，再达到32%以上，同时还使着我们的所有的器官对于自由基的侵犯的能力、损伤的能力能够把它抑制掉，这个抑制提高的能力在80%几，所以这对我们这个年老了，因为年纪大了以后糖尿病病人最多嘛，跟那个衰老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种抗衰老的作用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再有就是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灵芝酸也是作用非常强的，它可以镇静我们中枢神经系统，让大脑皮层的这个大脑细胞的兴奋和抑制得到平衡，而使它管辖下的植物神经得到平衡，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得到平衡，这两个呢它都是影响血糖的和血糖的正常与否的。而且这个三萜类化合物里的灵芝酸 A 它可以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灵芝酸 A 和 B 还可以减缓我们肠管对于血糖升高的速度，能够促进我们周围组织对血糖的利用，这些总结来的话就是让血糖回到正常水平。所以这个有效的物质呢，包括生物碱、生物总碱、多酶类的东西、维生素类的东西、微量元素类的东西，它就可以有效的调节体内的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改善我们的微循环，来提高体质，特别是对糖尿病病人就非常针对性的能够稳定血糖，而使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治疗的最终效果最重要的就是血糖在稳定的水平，那么对于慢性并发症、急性并发症以及后来对我们所有器官的损伤就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走的只有你。